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新时代证券资深投顾申瑞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申先生您好。 香露你好。 我们看画风变得是有点快哈。这个时候我们是该卧倒呢还是该止损？ 在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啊，实际上不应该去盲目的卧倒，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止损。首先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位置并不是说市场没有涨停，并且呢受到一则消息的快速刺激后的第一根这样的一个跳空啊，相对放量的一个下跌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市场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抄底和修复的过程。因为今天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受到这样一个相应的概念的影响啊，特别是这样的一些中美贸易的一些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呢，部分的一些啊特别配套的这样一些那个芯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兆尔科技啊这样一些品种啊，反而是有什么涨停的结构。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呢，资金还是有这样一个推进的作用，包括像昨天的片仔癀，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也没有出现什么连续的这样跌停，也就是说昨天那个下跌，今天如果这样一个事件的话，它要是打出一字板，很明显市场这种抛售压力就非常明显。但是可以看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虽然下跌 7%， 但是说动能和昨天比较少了很多，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市场实际上正在酝酿一个短线反抽的机会。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好品种快速下杀后反抽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可以博弈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业绩真的不好，特别是流动性不足，债务状态不是很好的品种，那在这个位置市场应该还是该出就出，特别是我提醒投资者有三只 ST 品种是要被退市了，风险警示了，如果你手里还有的话，该出来是一定要出来的。 好，是在我们连线之后呢，就是一条跟 ST 退市有关的消息。那么时间快进入到六月份了，现在回看2018年年初的一些市场分析，您认为哪些分析太乐观了？ 我认为有些的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特别是对于这种涨价及消费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实际上在去年的 PPI 数据开始走正之后，今年有继续的这样一些延续特点，特别是我们在公布四月份，实际上五月份的预期也是在一个上行之中。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实际上向下的传导过程呢正在有所扩散，特别是这种大众消费的一些品种，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同样像纺织、像食品饮料中的调味品，或者是说这肉蛋白产业链相关的这样一些农产品，可以说呢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明显的向上的过程。因为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下市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特点，一方面呢流动性银根有可能是一个收紧的预期，所以说银行地产这样品种昨天就开始提前已经开始跌了，这银行从二月份开始起跌幅也是很深，在这位置还有下挫的过程。那么其次一点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反而会推升相对的 PPI 就是 CPI 的一个上涨，也就是通胀预期正在有所抬头和升温啊。那么这个过程来说的话，我们说对于大众消费或普消品、快消品这样的品种明显是有资金持续的上涨和抱团的过程。只不过在这个位置我们发现有一定的像涨幅过高的医药类品种出现了阶段性的卖点，但是它并不代表所有的消费品种都就此开始完结，并不是这样，因为整个消费上涨明显趋势还在上涨，其中比如说现在你再过一个月到两个月看看去超市买猪肉或者买这个棉纺品，你看看它的价格是不是在上行，这就很明显一趋势。同时第二点叫做原材料成本上涨的一个过程，黑色能源系非常典型，在这位置煤炭也好包括原油也好，虽然受到这样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刺激是有短期快速回落过程，但我们可以看到像动力煤在今天依旧保持了一个平稳，在两天反弹之后，而原油呢可以看到现在也开始回撤后开始走稳，甚至于不排除后期还有上涨，在80美元以上的位置盘整不上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传导是非常明显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你一季度的股当下的镍啊，我们可以看到小金属实际上轮番的涨价依旧是没有结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资源类的能源类的品种带动性的这种涨价传导就是 PPI 的数据还在往下去延伸，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说年初判断中的这种涨价潮和消费预期都在有序不断的这种表现之中，所以说至少这一块我们从当下来看的话趋势并没有改变。 好，在年初的时候还是有些观点非常看好创业板的，认为今年他们应该施展手脚了，但是现在你怎么来看这种判断？ 这种判断实际上当然基于的是 CDR 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可以看到当市场在二月份快速回落之后马上出现连续上涨，但是 月有阴晴圆缺嘛。那么说有些事情并不是跟随我们自然的这种技术面的判断而去判断，反而是有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有些时候是不可预估的。至少说从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新闻来说的话，对方至少他要摆出一个不可让我们预知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谈来又谈，这个耗子拉姆先大头在后头，动不动给我们一个惊喜。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单纯用这样的一个年初的技术去判断创业板，我觉得还延迟过早。为什么这么说？消息面的影响是一时的，但是从整个市场的趋势发展来看的话，新经济新业态这种发展预期已经十分明显，并且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对它呢是会有进一步资金向相关科技股这样一个偏斜和转移的。其中像我们的芯片半导体，包括我们的这种国产基础软件，这是非常明显，大量的一个内生性需求会有效的推动这样一个行业的上涨，这是一个非常明显。为什么今天要铺品种龙头还能涨停，对吧？这是一个典型的状态。 好，看来就是说得结合技术面以及呢咱们国家的产业调整的趋势共同来关注。 对，但是一定注意在当下先做涨价低消费，这样优质的科技板中的这样一些品种是做什么呢？做中长期的布局和跟随。 好，谢谢申瑞的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下次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在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监管背景下，沪深交易所执行节奏骤然提速。自5月29号起， ST 上普和 ST 海润两家 ST 公司双双被暂停上市。今年5月份就已经有3家公司被退市，而2017年全年才两家。此前证监会相关人士曾公开表示，退市规则强化了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责，对那些达到退市条件的企业该退就退。 ST 上普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其工作人员表示，公司股票之所以暂停上市，主要是因为公司连续三年出现亏损，只有等2018年年报披露之后，主营业务恢复盈利才可以恢复上市。近期余额宝发布公告，宣布从6月6号起，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的快速到账，也就是 T 加零日到账额度，将由每日限额5万元调整为单日单户1万元。转出到银行卡的普通到账服务，也就是 T 加一日的到账不受影响。据了解，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 T 加零赎回额度或面临进一步收紧。监管部门将就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T 加零赎回提现业务制定新的政策要求。据有关人士透露，为有效控制市场流动性风险，本次出台的新规将针对货币市场基金 T 加零快速赎回提现业务实施限额管理，过渡期结束之后，单只产品单日的 T 加零赎回提现额度上限将降至1万元。业内专家提出，随着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的热销，市场上的大部分货币基金都推出了 T 加零赎回模式来吸引投资者。尽管 T 加零赎回额度下降，可能在短期内对部分投资者的投资体验、取现习惯造成一定影响，但投资者不必过于担心，产品的正常赎回申请，也就是 T 加一日到账将不受任何影响。下面我们为大家解释一下 T 加零赎回额度下降将如何影响投资者。例如，一位投资者持有某货币市场基金2万元，且该产品提供 T 加零快速赎回提现业务，如果需要赎回5000元或者是1万元以下，投资者可以选择当日到账，也可以选择下一个交易日到账。如果赎回15000元，那么就是1万元以上了，则赎回款项一般在下一个交易日到账。以余额宝为例，从公开数据来看，余额宝户均金额仅为3000多元，本次调整对小额理财用户的影响不大。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资金的需求，不妨多买几个宝宝类产品。再来看基金，保本基金净值再现集体告急。据统计，受到市场持续震荡影响，截至目前已经有7只保本基金出现了净值跌破面值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保本基金集体出现上述现象并不多见，2016年在股债双杀的背景下曾经发生过一次。 万德统计显示，截至5月29号，仍在存续的保本基金共有107只，其中已有7只保本基金的净值低于1元的面值，占比达到 6.5%。 以北京的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保本基金为例，该基金净值此前持续上涨，并且在2018年2月份达到高点 1.042 元，此后却持续下跌，最新的净值为 0.98 元，从高点回落了近6%。事实上，随着监管趋严，保本基金早已不再发行，尚在存续的产品也将在今明两年陆续到期。有基金人士提醒，持有人一定要关注保本结束日期，并及时赎回，避免基金转型后带来的投资风险，特别是在市场预期不明朗的时候。好，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二手房交易。北京二手房交易量进入了平稳上升的通道，继4月份二手房成交近 1.4 万套创下新高之后，5月份网签量继续攀升。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8号，5月份以来北京的二手房签约量套数为15723套。从单周数据来看，最近已经连续三周二手房签约量在3800套以上。业内人士预计5月份全月北京二手房签约量将达到 1.8 万套，这将是2017年317发布调控政策以来的成交新高。不过业内人士也认为，交易量上涨背后是由于北京部分区域的学区政策调整，学区房交易过户比较集中，网签比例提高所导致的。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市场逐渐从2017年的三四季度的低谷走出，出现平稳局面。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请出现场嘉宾，来自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海淀支行的个人客户经理杨慧敏。慧敏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大家来继续聊我们的2018如何安放我们家财富的这个话题啊，这也将是持续全年的一个话题，因为理财无止境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希望这个财富啊增值，希望我们的财富啊更加稳健的增值哈。但事实上呢，我们身边的这种投资环境也是时时刻在发生变化的哈。比如说今年这个正式出台的资管新规，应该来说对于整个的这个金融业是发生了重大的这样的一些影响的作用啊。那么对于我们的百姓来说呢，我们以后买理财产品可能就不像现在这样了哈。以后的理财产品都是那种像基金一样啊净值型的啊。1块钱发行，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基点发行，你就每天看它的这个收益的波动吧哈。但是目前来说，想问一下慧敏哈，目前来说银行在售的这些理财产品还没有完全是净值型的那种， 对，还没有完全转变，因为它资管新规也会有一个过程，到2020年开始，它有一个过渡期， 这在两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混搭。 对，其实这两年的过程呢肯定就是一个旧的产品与新的产品并存的一个状态。 好，那我们钱也不能闲着呀，是不是还是该买得买啊，是吧，只不过呢就是说要买得合理啊，把这个风险啊控制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那目前来说 我们以整个大的各家银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理财产品的这个收益，就银行发行的这个理财产品的收益啊，范围大概是在多少？ 其实银行的理财呢，它品种是非常多的，一般呢按照期限长短以及灵活程度、金额大小，还有是不是保本型的，它分为好多种类型。那一般越是比较灵活的，那可能相对来说收益率会稍微低一些。对于不保本的要比保本的要高。然后一些金额比较大的产品呢，可能它相对来说理财的收益会比较高一些。一般情况下呢，理财会分为以下几种，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随时可以赎回的这种现金类的产品。这些产品的投资期限一般是不固定的，我随时可以赎回，有用的时候我就给它赎回来。有闲置资金，而且比如说对流动性要求比较高的客户可以去投资这类型的产品。那这类型的产品一般收益率在 3.2%-4% 左右。 不会过四是吗？ 偶尔会有。 偶尔 会有、 哦、 这个跟经济的大环境也有关系。 好，不过这个就是比较灵活是吧？ 对，随时用随时可以取，就是为了防止一些突发的这种要用钱的情况。 那以你所了解的情况哈、比如说你的这个朋友好，客户也好，他们在整个大类的这个资产配置当中哈，投放到这一类的占多少啊？ 基本上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基本上占到10%-20%之间， 还是很少。 对，相对来说比起一些其他稳定的或者中长期的产品来说，应该是相对比较少的。 好，说到这个中长期，其实就是这个固定期限的一种了，是吧？ 对，其实固定期限的这种产品是各家银行比较主力的一种产品， 也是大家就是说投资者也好， 对对， 储户也好、 就是、 买的比较多的一种， 大家买的比较多的。一般比如说去银行问一下有什么产品吗，基本上 问的都是 这种类型的。 还是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啊，这个以后卖的这个理财产品不能太短，什么什么30天的时候不行了啊。 对，30天以内的理财已经取消了很久了。 对，所以以后这个趋势就是怎么也得是3个月啊以上了。 对，就时间会比之前呢要长一些。那一般这种固定期限的理财呢，它在投资期之内是不能赎回的。到了期之后，本金和收益会自动的回到这个账户上。 对， 本金和预期收益 是。不过这一块的产品呢，我们知道有那个不保本的， 对 啊，也有那个保本不保收益的哈。 对 对，那么结合预期来看的话，大概这个收益浮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一般这种固定期限的理财，比如说几十天的，或者是几个月的，一年、两年，甚至3年、5年的这种产品都有。目前这段时间的收益率基本上在4.5%-5.0%之间。 再长一点的，一年以上的呢？ 再长一点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些，比如说3年、5年的产品，基本上收益能够达到6%左右。那会儿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刚刚过去的应该是清明节哈。 对。 当然还有五一啊，马上要迎来6一儿童节和端午啊，是不是？以前我们就发现，就是快要到这个长假或小长假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理财产品的收益就会高一点点。 对，有的时候银行会比如说在一些节日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时间段临时性的提高一些产品的收益率。其实在这个时候去做理财的话，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那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也过节也不发过节费啊，就算发还有发个是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那银行理财产品 那这就当成是过节的福利了呗。 实际上这是算银行的一种促销的这种形式，是不是？ 对，也是，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活动类的，或者是理财节呀、什么这种活动、 活动。根据你的了解，今年整个的这种收益跟去年比的话是偏高一点还是偏低一点？ 其实整体来说今年的收益比去年来说要稍微高一些，但是一季度会比现在要高。一季度的理财的产品比现在目前来说这些产品的收益率会略高一点，但是幅度不会很大。 其实这就谈到了我们应该怎么买理财产品的一个问题了。在后面我们还安排了这样的话题，就是有的人他老喜欢买那个短期的，买完之后呢再买一次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买30天的，到期之后再来个30天的，再来个，他不能一下子买吗？ 有的人他说我这考虑那考虑啊，一会儿我们来说这样的投资方式到底合不合理，这是固定的哈。我还有其他的类型的， 还有其他的类型呢，就是比如说循环投资的，就是一些产品它的期限是固定的，但是呢这些产品因为它是一个持续在运作的一个过程，那投资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买，我买完了之后我可以选择自动去投资，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个63天的理财，那我到期了之后我可以选择让它自动再投，我不用给它取出来然后再去换新的， 又变成第二期63天了。 对，又变成第二期63天，这样的理财产品是比较适合那些工作比较繁忙，或者是到期的时候可能又不在北京，或者是又不方便去买，然后或者就是一些比如说可能未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理财，那我可以继续让它自动再投，投资的期限是不限定的。 哦，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不用自己再去操作了， 对，系统会默认的自动去为它继续再投资。 这有点像我们原来那种存款， 对，就是一年整存一年的那种存款的性质，对，有点类似。 对，但是它这个收益，好比就以你刚才所说的63天的为例哈，比不循环投资的那种理财产品高吗？ 其实收益方面其实差不多，因为它相对也是属于比较灵活的，所以它比固定期限的这种理财可能会略低一点点儿。不会低特别多。 就同样63天的话，这个循环形态稍微低一点点。 对，可能会稍微低一些，因为它更加灵活一些。 但是在63天之内你是 没法不可以赎回的。 赎回的哈。或者说呢，它开始下一期了，你再想赎回也不行了。 对，它必须得这个周期结束了之后才能去做操作。 那它这个周期结束之后，会不会躺在那无息的躺2天？ 当然不会。 无声无息的。 这个好处就是无间断的可以继续去投。那与这个产品类似的，其实还有一种是只限定最短投资期限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比如说40天，那我投资完40天之后，我是可以选择赎回，也可以选择继续持有。这种呢也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你必须要操作一次。 对，需要操作一次。 这个其实就您说。 或者呢，就是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就设定好我预期哪天去赎回这个产品，这个功能也是有的。 是，实际上现在呢，我们去这个银行看理财，还有一些跟黄金呢、跟外汇的汇率波动挂钩的一些产品， 对 啊，这个呢基本上好像没有听说有那个就是保收益的。 对，这种产品呢其实现在它也分成两种，一种是保本型的，一种是不保本型的。其实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后，因为要取消刚性兑付，取消保本产品，那目前比较受追捧的就是一个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这是目前可能各家银行都会在主力在销售的一款产品。 对，结构性理财，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的话呢，发现它的这个波动率啊，是挺，就波动区间是挺宽的。 对，它会有一个波动区间，但是呢，因为它是挂钩一个，比如说汇率，挂钩一个汇率，正常在这个汇率范围之内的话，我能拿到高的收益。但是比如说某一天这个汇率突破我设定的范围了，那这一天就是一个低的利率。其实是按天来算的。 但它这个是在固定的期限之内，不是不能赎回的是吧？ 对，这个也是在固定期限内不能赎回的。 结合以前的这些过往的产品的话，这个收益大概是在多少到多少之间？ 其实就今年出的这几款结构性存款产品，它的收益率还是达到了最高的这个预期收益率的。 大概是多少呢？ 基本上在一年左右，一年的是3.9%，半年左右是3.8%。 好，因为它这个其实，又叫结构性存款，但又不太像存款哈。但是呢，在收益的这一块来说，还是比较低于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那个， 对，比 固定型的那个啊。对对对，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这种对于资金的需求以及对于这个收益的需求哈，来灵活的配置。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到底该怎么来配置我们的这个理财产品？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在呢，有一些投资者啊，总是买短期的哈。 对。 刚才说了，三十天又三十天，或者说，四十多天又四十多天的到期之后接着买，那么最终的这笔钱它也没有用啊，就一直在这个里面滚。那您认为这种方式是否合理啊？ 其实呢，有很多投资者都喜欢这种投资方式，因为可能觉得短期理财，资金比较灵活一些，或者是相对风险可能低一些。但是呢，其实他们也并没有要用的这笔钱的需求。其实我们并不太建议这种投资方式，主要原因呢有这么几点，就是他这样投的话，相对来说收益率是偏低的。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期限长的理财会比期限短的理财收益率会高一些。我一笔钱不用反复的去投资，倒不如我一次性投资一个相对稍微长一点的，最后拿的收益率高。 刚才我们也比较了啊，这个短期的和中长期的这种收益率的差别，基本上也能够差到一个点，有的呢是0.5个点以上，是吧？所以你如果资金量大的话，再加上如果那几天呢你又处在一个什么募集期没有收益的话， 对， 那损失就更多了。 对，其实呢就是短期产品它容易出现空档期，一般大家买理财它不是说我就买这一次以后就不买了，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过程，我这一期到期了，我可能下一期还接着买，但是如果这个短期理财期限太短的话，那中间会有一定的空档期，一是比如说客户没有时间来，或者是到期了之后没有特别合适的产品，那原本可以赚取收益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那你说是不是大家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啊，还日后发的这个会不会比现在高呢？啊，这个收益会不会涨一点呢？是吧，我先买短一点的，就跟那买菜买肉似的，万一过两天降价了呢？ 对，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有的比如说我们经济大环境是在一个加息的通道，那其实短期的理财产品也是不错的，但是也不用太短，因为即使加息它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不是说我这个月加一次下个月还要加一次，它理财变化没有那么大。所以如果在加息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对稍微短一些的理财，但是如果反过来是一个降息的通道，那我们做的就是相对能长一些，能维持一个高的收益，尽量让它时间稍微长一点，锁定一个更高的收益。 其实这个呢跟当年啊这个买房子贷款一样，也可以选择一个固定利率啊，也可以选择就是每年的某个日期看看央行当年的这个基准利率啊是降了还是升了，你再按照那个基准利率走啊。其实就有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降息啊还是加息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哈、来进行判断。当然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担心，就是我万一要用这笔钱呢，你让我一下子买了180天一年的怎么办呢？ 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倒是可以建议投资者，我把用的钱给他做成一个短期一点的产品，剩下的不用的钱去做一个稍微长期一点，做好一个资产配置。 是，这个就是配置的问题了。 对， 你把你要用的那个灵活的那个钱啊，就不要去买这个长期的理财了。 对，要用的钱我们就可以做成短期的容易变现的这种产品，剩下不用的可以投资到这种风险比较低又收益比较稳定的固定期限的产品。因为每一个产品它都会有一个募集期。一般来说募集期基本上在3到5天左右，那相对于短期的产品，募集期会对最后的实际收益造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其实这个里面的学问还是挺多的。你感觉这个现在投资者或者储户他们了解吗？这个募集期他们关心吗？ 应该有一部分客户还是比较了解这个的。因为募集期在产品的说明书以及在很明显的方面很明显的地方都会显示出来。一般3到5天，那比如说一年期的产品3到5天可能最后对它的影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一个40天的理财我募集期就要3到5天的话，那客户最后的这个实际收益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那为什么设计这个产品的人是吧总共时间才40天还搞3到5天的募集期呢？ 因为卖产品它都会有一个需要大家去来买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嗯、 需要有一个募集的这个额度。所以募集其实每个产品都会有的。 对，但是我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款理财产品，它的收益确实比别的收益要高，啊，但是它同时它的募集期也离现在来说啊，离现在这个日子来说还有那么几天，还挺长的。 对 啊，就是有的理财产品呢，别看它收益低，但是可能明天就开始计算收益了。这时候呢，你就要算一下。 对，可以算一下吗？ 对，还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它这个募集期啊、是挺长的，这个收益呢也非常可观，那你想是不是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再买呢？哎，这时候你会发现买不了了， 卖 完了。啊，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对，其实这种情况也非常普遍。因为其实买完理财之后，虽然在募集期它还是有活期收益的。因为这个钱是不划走，还是在银行账户上，还能享受到一个活期收益。 是，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就谈到了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一些技巧啊，当然也可能有一些误区，我们请慧敏简单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啊。 对，因为现在的理财产品其实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呢，在选择产品上其实还是有一定技巧的，比如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如何快速的看懂理财产品。一般呢，在任何渠道上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我们最明显的就能看到它的产品期限、收益率、起点金额以及募集期这几点。也就是我们经常买理财经常去关注去比较的几点内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大概想买多长时间的，选好时间，看看收益率，再比较一下募集期长短，可以最终的做出一个选择。 但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种担心，也是随着媒体报道的这个增加，就是这银行理财产品是真的吗？ 对，这个 原来大家是深信不疑的，这两年大家开始留个心眼了。 对，因为现在网上一些负面报道确实是比较多，而且这类型的事件确实也出现过。 你也被人问过吧？ 我也被人问过。其实这一点呢，也反而说明大家的这个风险意识还是比以前要强了。其实了解理财产品，我们可以从刚才简单的那几点做出了解，也可以通过产品说明书来做一个了解。其实最简单的，一般产品说明书第一部分都是一些产品概述，里边很清楚的写了这个产品的风险等级、适应人群以及投资范围，还有是不是保本、中间能否赎回这些基本的要素。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是从去年开始，每一款理财产品上边都会有一个编号，就是 C 开头加一串数字的一个编号。 C 开头后面是一串数字。 对，这个编号呢，其实有点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都是唯一的，在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上是可以查得到的。 那我们到哪个网上去查呀？ 直接搜理财信息登记系统就可以了。可以分辨真伪。 我这有一个笨办法。但是可能是吧，咱们得跟你的那个客户经理也好，或者是理财经理也好，说清楚啊，别见怪。是什么呢？就是你让他们的领导再看一眼。是吧？ 对， 或者说让他的同事看一眼，你看这个。 对，其实您这个办法也是非常好的。 是吧？同业、同行、同事监督一下，是不是？ 对， 避免飞单这种情况出现啊。其实这个也是银行大大小小啊，各层级领导不愿意看到这个现象。当然也是我们投资者、储户更不愿意看到的现象。这是说到的是怎么买这个更安全的一个产品啊。那其实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安全呢，也是和我们自己对于收益或者说风险的这个认识不清啊所带来的。 对。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误区吧。 其实呢，理财买理财有一定的技巧，但是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理财的基本要素有很多，刚才讲了，但是呢，收益率其实是最吸引人眼球的一个， 对， 一个方面。 因 为谁都想要一款既安全、收益又高又灵活这样的产品，但其实这种产品是肯定不存在的。往往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对，所以呢，我们买产品都要结合每款产品的流动性、收益性、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 那么你觉得收益在多少，风险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其实就目前市面上的这些产品大概在4%-5%在这个范围之内，或者是稍微高点或者低点的，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一种产品吧。 就是主流是吧， 比较主流的产品。 如 果忽然特别偏高的，那一定要了解一下它到底是做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咱们就别想捡漏了。 对，在理财方面是捡不了漏的。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没有提到，如果是一些特定的人群或者是一些特定的节日，还是可以享受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的。 哎，刚才说的这个节日我们也说到了，就是银行可能会利用一些长假或者说资金面比较紧张的这样的一种周期啊，来发行相对收益率高一点的产品。但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身份， 对，其实这个也是目前比较多的一种，比如说军人或者是一些教师 在职业啊， 对，根据职业有关，根据不同的职业呢也会有一定的不同的产品，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儿童呢？ 儿童可以给儿童的父母买吗？ 儿童不行啊，小朋友不能买理财是吧？ 小朋友还买不了理财。 对，他可以储蓄啊。对，以后交学费用。那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也是一个新号，欢迎大家呢多多的推荐给你的朋友。这里面呢有我们节目的预告啊，当然也有前一天节目的回听啊，语音的回听。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理财的话题，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发过来，我们和慧敏一起来为您分析啊。这一位朋友啊，是看来是今天的这股市让他很有想的说啊，很有的说，他打算啊准备100万，等待大盘破2000点全仓买入事先选好的标的股。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破2万啊，这3000能不能破啊还是个疑问号。这位朋友他说，我从2015年4月23号空的仓，你看记得多清楚啊，3年了，忍了3年，他说还得再忍忍。那我特别想问您，这3年这100万啊，您都干嘛了？是怎么配置您的这个100万的资产了？那接下来哈，慧敏，我们俩聊这一块了，来要聊案例了啊。 行，其实呢，就是这位客户其实可以他做好一个资产的配置，不是说我全部的资金全都要去投资一些高风险的一些产品，高风险的产品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投资，但是最科学的是做好一个资产分配。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案例吧。首先从一位老人家啊，他对于这个资产配置的案例说起，好不好？这是真实的案例啊，这是慧敏所接到的一个真实的客户的案例啊。 对，其实他这位老人家前年的时候卖了一套房子，然后有一笔钱。其余的资金就是一些每个月固定的退休金。但是当时给他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是按着资产配置去给他做了一定的配比，做了几套理财方案，大概在500左右。 他500万全要用来做理财吗？ 理财或者是存款。对，都会有一定的配置。当时基本上是按照，因为老人家风险承受能力不是很高，所以按照风险偏低的产品配置的比重稍微多一些，比如说配置50%左右的，包括存款呀，或者是银行理财呀，或者是一些纯债型的基金，这种相对风险比较低的产品。 大概收益在多少？ 大概这个理财基本上在5%左右。因为基金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收益率嘛，存款有大额存单，比如说像3.85、3年的产品。 好。 然后剩余的资金呢，配置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大概20%左右，比如说银行短期理财，或者是随时可以变现的一些现金管理类的产品。那剩余20%可以做一些保障类的产品，风险也相对比较低一些，但是可以防御未来发生的一些突发性的风险。 老人家同意吗？ 老人家当时没同意。因为老人家当时是属于一种，哎呦不行，太麻烦，您给我介绍太多的品种，我就觉得太麻烦了，我就要一次性这笔钱全部都投在一个产品上。最后 又买套房。 他没买房。最后呢，就是这位老人家就投资在了一款产品上边，而且时间是大概 当时选的是一个两年期的一个产品。 是固定收益的吗？ 不是固定收益，就是预期收益率类型的银行的理财。 保本吗？ 不保本。 还不保本？ 不保本。 这 但是相对来说风险也是比较低的。 那你觉得这种方式合理吗？ 不见得合理，因为他后来就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因为后来家里边有别人要用钱，要用挺大一笔钱要周转一下，然后当时就傻了，就过来找我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呀，我要用那么多钱，现在办银行贷款时间又来不及。但是后来呢，其实通过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也当时为这个客户解决了他当时的困难。就是理财产品的质押贷款。对， 这个是挺好的啊，就是说你买了理财产品，你因为是固定期限取不出来嘛。 对，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去质押抵押了。 对 啊，然后呢再找这家银行或者说 就是当时 可以给你贷款。 不，就是他当时因为是周转，他最后还是有钱把这个钱再存上 啊。 他周转一下，当时是有一些理财是满足质押的这个条件的，有一些是不允许。当时就给他做了一个质押，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特别感谢我。然后等这个产品因为马上就要到期了，他说就按照你之前设计的那另外几款那个方案，到时候还是要做一下这个资产配置，因为一次性把这个钱放在一个产品上确实是风险有一些大，而且用钱也不太灵活。 但是他质押也是要交利息的，对不对？ 对，质押有一定的利息。 所以你看看， 对， 是吧？他还是有损失的嘛。 对。 但如果把鸡蛋放在好几个篮子里的话，他那个需要用的那个钱就完全很灵活的取出来了，也不用着急了。 对。 他借给别人还再能收点利息。好啊，这是一位老人家的案例啊。其实这样的老年朋友，我估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啊。原则呢？就是说你卖的房的这笔钱哈，一定要有一定的流动资金的配置啊。还有呢，就是要有一些稳健型的，因为大家都不想承受太大的风险嘛，就是这个国债呀，这个大额存单呐，啊，包括一些这个中长期的和中短期的这个理财哈，这种低风险的理财都应该再配置一些啊。刚才你最后说的一点我不是很清楚，就是保障型的产品，什么叫保障型的产品？ 保障型的产品，对，有保险。其实保险现在也是一个目前越来越多的客户比较喜欢的一款产品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子女教育啊，或者是一些风险保障，还是比较有用处的。就比如说另外有一个客户，他呢是跟他现在目前是一个公司员工，跟爱人基本上月收入大概在3万元左右，目前家庭的总资产在100万左右。那有孩子在上小学，其实最开始呢，这位夫妇也是没有投资经验的，基本上都是活期定期，活期攒够了就存一定期，就这种特别简单的投资方式。那后来认识了之后，就给他推荐了一些产品，刚开始是从大额存单开始介绍，就是3年期大概3.85%，也比他存定期要划算。然后呢给他做了几款这个方案，就是把目前的这个资产分成了几大块去做了一些方案，比如说有一定比例的一年期的产品，大概收益率在4.9%左右，那另外还有半年期的产品4.7%左右的收益，额外的还配置了一些比如债券基金、股票基金，还有随时可以取的理财。 实际上你是配置了不同期限的，有一年的，有半年的，是吧？ 对。 还有那个基金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更灵活，但是呢波动性会更大一些。 对，基金相对来说，债券呢还算稍微稳健一些，股票型的是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是有一定波动的。 是。那在这个股票基金，你给它的这个配置比例大概是多少？是定投还是一次性呢？ 这个是一次性买了一部分。定投也做了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定投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方式，几乎可以说适合所有的投资者去投。 那换句话说，你一次性买入的那是他家庭总资产100万里面出的。 根据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当时给他配置的大概在10%左右，波动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这个也是根据客户自己的需求，包括他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判定的。 而这个定投是从他每月3万块钱的收入里面， 对， 找一部分钱 来。对，每个月固定的收入可以去固定的投资基金定投、嗯、基金定投其实它可以积少成多，可以平摊投资风险，也可以降低整体的投资风险。 嗯嗯，其实我从您刚才的介绍当中能看出来，就是这两位朋友他们其实原来不炒股票，所以说呢肯定对于这个风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厌恶型的那种，所以这一百万大部分都在买这个比较稳健的产品。 对，相对比较稳健。 嗯嗯，留出了10%或者说更多一点投在了债券和这个基金上面。 对，嗯， 这是适合他的这一种方式哈。 对， 那我想呢就是家家户户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嗯，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哈，其实慧敏这边呢还准备了很多案例哈，还有这个年收入多少钱来着，100万的这留着过两天我们年收入100万的时候再讲啊。 好的，没问题。 嗯，总之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钱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不管是你对于风险的这个承受能力，还是说你对于资金的这种使用的实际需求啊，都有可能使得你如果把钱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话，造成一些很尴尬的局面啊，也有着急，同时呢又少赚了一些钱，甚至还要多交一些钱。嗯，今天节目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啊找到回放，大家可以搜索财富大搜索。感谢慧敏今天的到来，谢谢您。 好，谢谢，再见。嗯，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朋友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再见。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6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再唱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手说再见吧，明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再远的风景啊，我们会到达。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是好好珍惜现在吧。